只是不想再有隐藏，只要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儿

不开的难题。 害怕我的真，收起温柔的脸。

算了。

梦断难留，秋去梦如何？何处寻影踪？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，随着无情的岁月飘逝。无端有无心惹秋风，怎落得一地孤黄？难道你我的缘匆匆只一秋，梦断难留，秋去梦如何？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爱妹演唱的《最好我们都不懂》，稍后进入我们的下一站回味下半时段。

人相劝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我们要靠着他再联络，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他走。不要难过，从今后依然是朋友，下次见面后要记得挥挥手，我们有过共同的梦。不要难过，这一生天天为你活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梅佳演唱的《只有你》，苏永康带出的《我不是爱过就散的人》，陈珊妮演唱的《下雪》。 在星光中翻滚，坠落已被慢慢清晨，忘不了梦里轻轻一吻，就在热闹的街我向前狂奔、哦、期盼的眼终于溢出了泪痕，